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乐陶。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中使馆发布巴基斯坦在中国公民车队遭到炸弹袭击，有中国公民受伤；接种疫苗不等于进入了保险箱，仍然需要严格落实防控要求；2021年服贸会今天开始预约购票，公众开放日门票免费。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位于巴基斯坦比路支省的瓜达尔东湾快速路项目当中，载有中国人员的车队遭遇到了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了一名中方人员受轻伤，两名当地儿童死亡，有多人受伤。在事发之后，巴方已经在第一时间将伤员送往瓜达尔医院治疗。中国驻巴使馆已经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预案，要求巴方妥善救治伤员，对此次袭击事件进行彻查，严惩凶手，同时要求巴各级相关部门务必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推进加强版全流程安保措施和升级版的安保合作机制，确保类似的事件不再发生。我们再来关注新冠肺炎的实况。记者在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8月20号的0到24点，本市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增疑似病例。北京市卫健委提醒，疫苗的接种是保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的重要措施，请市民朋友积极主动地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但是任何的疫苗保护作用都不可能是100%，接种了疫苗不等于进了保险箱。因为个体的差异，有的人接种疫苗之后可能产生不了足够的抗体，仍然有感染的风险。因此疫苗的接种要和做好防护措施相结合，仍然需要严格落实各项防控要求，自觉地做到戴口罩、勤洗手、少聚集、保持社交距离等。9月2号到9月7号，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举办，有不少市民都在关心怎么来购票。记者在服贸会组委会了解到，从今天起，观众可以在线上平台预约购买服贸会的门票。专业观众日的开放时间是9月3号、4号的每天9点到17点，票价是20元。公众开放日开放的时间是9月5号到7号，每天的9点到17点，门票免费，所有的参观均可以采用实名制的预约。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服贸会展览展示的面积约为13余万平米，同时设置了200场峰会和论坛活动。在今年的上半年，朝阳区对实体书店开展了资金帮扶，抵抗新冠疫情的冲击，实体书店的数量实现了逆势增长。新开设书店11家，今年的下半年还将申请1000万元的专项资金，对全区的书店开展扶持。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对朝阳区的几家实体书店进行了探访，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朗朗工作室位于舞美中心舞美创意空间的2层，工作室 logo 把狼字的拼音设计成了钢琴黑白琴键的图案。工作室内陈列着朗朗历年获得的国际大奖和经典演出的海报，结构上则分为沙龙、演奏、会议等多个功能空间。朗朗在钢琴区现场演奏了歌德堡变奏曲、黄河颂等曲目，还为舞美中心留下了自己的手模和签名。从2007年开始，朗朗就开始了与国家大剧院的合作。大剧院党组书记院长王宁表示，朗朗工作室将成为标志性的艺术家交流桥梁。 这个工作室也是向全球推广中国文化，同时介绍世界优秀文化到中国，也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基地。我们也希望未来朗朗大师的艺术创意都能从这个工作室走出去，一些优秀的作品的策划也能从